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东宫元水阁，帝承恩端坐在桌前临摹佛经，听到脚步声，见侍女心雨走进来，神情有些急切。 如何了？ 小姐，我遣人去洛府求见洛公子，洛公子说小姐如今身份贵重，不宜接见外臣。 他还说了什么？ 帝承恩面色一沉，心雨垂眼，眼下眸中情绪。 公子还说小姐命途乃天定，幼时际遇忘却便是。 帝承恩握笔的手一抖，大地的墨汁溅落在刚临摹好的佛经上，慢慢晕染开来。他嘴角勾起嘲讽的弧度。 命途天定，天堂地狱，你洛明熙一句话便可决定，哪里算得上天定？ 忠义侯府案子的进展让满京城注目的百姓颇为失望，倒不是那千里奔赴而来鸣冤的副将说了假话，三堂过审后，忠义侯府的大管家见那被害女子的侍女出来作证，极爽快地承认此案是大公子犯下，只是他言之凿凿灭口的是他自己，和忠义侯没有半点关系，倒让众人哗然。若真如这管家所言，忠义侯府顶多也只会担上长子恶毒下人乱权的名声，虽遭世人唾骂，可忠义侯府却得以保全。但也因这管家只是片面之词，黄埔遂下令关押管家古宿，待忠义侯府大公子被押回京城后再当堂对质。若是大公子一言指使灭口者只是古宿，此案便能了结。虽不太符合黄埔心中所想，但对他来说这已是极致。毕竟古云年乃一府王侯，他就算吩咐过古宿，可一句话却不会留下凭证。若古宿一力承担，世上便无人能将忠义侯定罪。人府后花园，任安乐抱着他那两盆稀罕的金艳花正晒太阳。脚上木屐被扔得老远，光滑的脚背上溅着泥土。按一句老话说，这副做派极富南疆的乡野气息。苑琴走进来，在他耳边低声道： 小姐，钟还想见你。 怎么，他求到你面前来了？ 他并不知道我的身份，只是在凌香楼留了一段口信。 不用去见了，见他能顶什么用？ 小姐，咱们手中握着那么多忠义侯欺民霸市的证据，而且都罪证确凿，就算不用钟海，也未必不能将忠义侯逼入绝境，为何一定要选此案来打头阵？ 苑琴月前在凌香楼收集有关忠义侯的罪证时，偶然得知了钟海妹子惨死之事，一时恻隐，便告知了任安乐。没想到任安乐竟然不惜动用西北密探，花了一月之功将此事查了个清楚明白。几日前，钟海收到了他令人送去的人证物证后，便领着十来个将士一路急奔至京城。 苑琴啊，戍守边疆的将士是一个王朝最特殊的存在，他们在百姓心中享有的声望根本不是朝堂上那些软绵绵的文士可比的。钟海此案不仅仅能让明月四起，更重要的是，这件事若是大白于天下，就连一国之君也不能轻易姑息，这才能让忠义侯走进绝境。 可是小姐，你也猜到这件案子会陷入僵局的，忠义侯就算亲自下了命令，没有证据我们也奈何不了他，还不如以其他罪证。 怎么会没有证据？忠义侯说出的话最不济也过了三个人的耳。 小姐是说？ 任安乐比出手指头，笑眯眯的一个个掰算起来。 忠义侯、古宿、古奇辉，这三个人如今都活得好好的，哪里是没有证据？ 小姐，忠义侯老奸巨猾，早已令古宿在大理寺承担了一切罪责， 古七辉又是忠义侯长子，更不可能指证亲父。 正是因为忠义侯老奸巨猾，懂得弃卒保帅，我们才会有机会。 古七辉正在路上，还有十天便会抵京。难怪您同意黄大人入府接院书去西北，这丫头一身好蛮力，正好派得上用场。 自从院书在穆天府领兵削了知府的乌纱帽后，京城上下都知道上将军府出了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浑石丫头。 这黄大人真是个聪明人，看来和小姐您想到一块儿去了。小姐，我去给您泡杯茶，您先慢慢歇着。 苑琴边说边跑了出去，脚步轻快了不少。任安乐笑着摇头，垂眼望向手中抱着的金燕花。 为什么一定要选这件案子叩响忠义侯府清退的大门？大概是因为不想这群热血洒进的将士跟当年惨死在青南山下的八万帝家军一样，到如今仍然魂不得归，一身冤屈世人不知。 京城愈演愈烈的忠义侯府风波显是没波及到公主府。近日公主府上到管家下到守门的侍卫都没有心思理旁的事，他们操心的是家中那位向来活泼开朗喜欢逗趣的公主殿下已经足有几日不曾笑过了，且日日入围场练功，这才几日便消瘦了下来。一大清早，安宁陡然睁开眼，换了侍女进来更衣。她揉了揉额角，越来越没有办法睡个安稳觉了。每日一闭上眼，慈安殿的小佛堂和无名冢里的孤寂身影便会交错出现在脑海里。安宁换上衣，天才微亮，侍女欲言又止，见她神情冰冷，忙退到一旁。安宁取了长鞭系在腰上，一把推开房门，微微怔住。施正言一身儒袍端坐在院子里，身形笔直，面容沉静。安宁看多了他穿着将袍的模样，突然变成名门贵公子的模样，让他颇为不适。安宁神色微缓，行上前。 你今日怎么来了？ 才这个时辰，你要出府？ 去围场练练弓箭，要不一起？ 施正言的眼神看着着实有些令人瘆得慌，安宁只得委婉提议。施正言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眼，没有回他，反而朝着一旁低着头的侍女吩咐： 去取些膏药来。 是。 安宁，坐吧。 你这又是闹哪一出啊？ 出什么事了？ 什么意思？京城里安逸得很，我每日好吃好睡的被供着，哪里有什么事？ 唉，安宁，我倒情愿你在西北，至少会活得轻松些。 安宁不喜京城，他早就知道，可以前再怎么不喜欢，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眉眼里全是沉寂，不见一点笑容。侍女从院外跑进，将膏药放在石桌上，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安宁垂眼看向地面，神情有些茫然。突然指尖一暖，他猛地一怔。施正言带着后茧的手突然将他握得死紧的手指一点点掰开。手掌因为日夜练功早已磨破了皮，隐有暗红的血块凝固。青年沉下眉眼，神情严肃。 你的命还要留着上疆场杀敌，这般平白糟蹋了干什么？ 安宁沉默，一言不发。 安宁，太子说你有些不妥，让我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正言，如果我不是你认识的那个安宁，你会怎么办？ 你是什么样的人我知道，旁人没资格说你，你自己说的我也不信，我只相信我的眼睛看到的。 你这时尚性子也只适合待在西北了。正言。 说到这儿，安宁突然起身 背对着施正言。 如果有一日要你在真相和亲人之间取舍，你会如何做？ 安宁，我们向陛下请旨回西北吧。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无论你心中有什么结，我都会在西北这一方天地内保你平安喜乐。 不用了，太迟了，子渊已经回来了，我唯一能做的便是留下，不再如十年前一般逃开。 深夜，从西北入京城的官道上远远行来了一队人马，一看便是大理寺衙役，中间护卫着一辆马车。这群人日夜兼程，眉眼间可见疲态。毫无预兆间，铺天盖地的长剑从林中射出，不少衙役猝不及防，纷纷中箭倒地。一群黑衣人从林中冲出，领队的兵部侍郎急忙率领衙役抗敌，但终究寡不敌众，半炷香时间便现了颓势。马车中被关押的人听见外间喊杀声，掀开马车布帘一角，见黑衣人前仆后继地朝马车涌来，哆哆嗦嗦朝车内一角睡得踏实自在的人大声喊着： 哎，臭丫头，你不是成天嚷嚷着要保护我吗？本官每日的吃食都被你抢了去，你现在装死做什么？ 刀剑铿锵声越来越近，马车木板不时会被钝器敲中。院叔伸了个懒腰，眯着眼看着这个成日里作威作福的大少爷惊恐难安的模样，不屑地抬了抬眉： 害死那么年轻的姑娘，本姑奶奶恨不得补上两刀，不让你吓破狗胆，怎么对得起那些冤屈上京的将士？ 一念间，黑衣人已经欺进马车门边，一道剑光闪过，直直朝古奇辉命门挥来。 救命啊！ 惊恐的声音被生生卡在喉咙里，古奇辉瞪大眼，吓得差点晕厥。突然一道长鞭挥过，将长剑卷开，院叔夺了黑衣人手中长剑，一脚将古奇辉踢进了马车角落里，跃下马车和四周的黑衣人缠斗在一起。半炷香后，杀喊声渐止，直到微不可闻。 院叔姑娘，果然不出黄大人所料，的确有杀手前来灭口。今日多谢姑娘了，改日本官定去府上登门道谢。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